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您要做什么？ 我要上网。 二，您要做什么？ 我要订房间。 三，您要做什么？ 我要去健身。 四，您要做什么？ 我要找个人。 五，您需要帮助吗？ 我要洗衣服。 六，您需要帮助吗？ 我要订飞机票。 七，您需要帮助吗？ 我要复印护照。 八，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要退房。 九，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要借一把伞。 十，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要存行李。